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是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激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，心中的大坝哟，提前开开了闸哟喽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